个70后或是8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或许对这首歌有着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，也都唱过这首歌，无数次的温习过它，来自于郑智化的《水手》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还记得呢，当初在《我是歌手》上看到陈洁仪时的惊喜，她的心动温润至极，也像在重温一部老电影。在90年代的记忆里，好歌手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人被打捞起，有人被忘记。而对于陈洁仪，希望呢她可以将赖风吹到更多的地方。不管呢你是从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认识的她，还是《雪狼湖》中那个近乎完美的玉凤，又或是舞台上那个成熟优雅的歌者，只要听到过她唱歌的人，都能感受到呢温暖所在。陈洁仪，《炫耀》。 受了也没什么不好，话别

Thanks.